给过一个人开桂枝汤哦，那个科学中药我大概只给到一匙，一匙半，就是只有1.5公克的科学中药，那个量很少啊。可是那个人吃下去之后就狂汗不止，虚脱啊。那后来好像我才晓得，好像那个人是平常有在吃那种什么摇头丸或什么东西的，就这个已经气阳气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那你稍微这样一下，他根本整个人就崩溃了。所以用这个桂枝汤到底要用多重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需要考究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需要的剂量都一样。像这种喝法哦，我们如果同学以后将来用那个科学中药的话，像麻黄汤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先给功课，如果不发汗再给功课，然后再等一下不发汗再喝一点热水看看，如果还不发汗再给功课，那再不发汗再吃一功课，然后再吃一些稀粥。其实麻黄汤本来是都不用吃稀粥的，但是如果再没有汗就喝一点粥去帮忙，就是一定要吃到它刚好汗出来就停，否则的话那人就虚脱了啊，就是要这样子做。所以请同学务必知道，就是说《伤寒论》的方子啊，因为威力都很强大，所以使用它的时候要很小心。像一个人的病这样，他就说要你24小时在旁边看着他，观察他，然后把他医好。像我记得从前就曾经好像两个朋友同时生病会怎么样的，然后有人就说这病我能不能医，我就说理论上是会医哦，可是我没有时间陪你，所以不会。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如果我不能去陪在旁边观察那个状况，往往我是不能够掌控他的病是不是吃这个药会好起来的。当然开业医生可以有开业医生的那个手法，比如说一般医生也会知道桂枝汤，如果你伤寒论的3两你开3钱，但他也不会吃死人。那吃了以后他如果不发汗，他可能第二天也会觉得好很多，还是会夸耀，还是会赞扬你，所以就可以这样。或者说觉得没有把握他一定会发得出汗的，就加一些帮忙发汗又不太伤元气的药。因为你不能加麻黄，加了麻黄之后那个人发汗会虚脱。但是你可以加什么，像曹寅甫就加浮萍，就是开业术，一旦加了浮萍那人就会出汗，然后又不太会伤到，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那但是严格来讲，其实我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就觉得说这真的是家庭医学。怎么讲呢，如果你是在外面开诊所的医生，你要如何处理一个桂枝汤的病患，就是来坐在这边啊，然后给你吃药，然后护士小姐端稀饭来啊，就是诊所变成广东粥店啊，然后开始喂稀饭，然后他还没有发汗啊，但在座的不要走，他不行啊，我老公在等我回家烧饭，不行要坐的不准走、啊、然后就把病人扣留在那边24小时观察啊，一直到发出汗才放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医院会开到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外面的医生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在实际开业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就会宁愿舍弃经方，用那种吃了比较不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你可以吃，就是你吃了之后感冒可能用5天的时间慢慢好的那些食方，这是一个开业上的不得已。我想听说现在有医生他们用经方是会把病人留下来，真的看到他发汗才走的，有没有这样医生？我想听说有，你们有遇到过吗？那如果没有遇到过的话，其实你说就是就算我们在这边叫嚣说什么中医应该复兴经方派，但是我跟你讲经方派不然就是医生全面掌控，不然就是病人自己要很懂事，否则的话谁敢复兴经方派啊，在外面的诊所对不对，然后你真的就算你真的开对了猫对了，然后你看这个人身体大小体质虚实，我估计他大概4克半桂枝汤刚好可以发，然后你也打准了，然后这个人回去，那一般我们科学中药如果诊所开药是不是 一次都会给你好像3次的份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人回去吃了一包药好了，那如果你是一个经方医生，你就跟他讲说记得啊，一帖好了绝不要吃第二帖对不对，有时候葛根汤麻黄汤那第二帖就虚得不得了，所以一帖好了绝不可以吃第二帖，然后那位患者呢回去也很高兴说他一帖好了，然后我们的病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哦，我们台湾的病人很会怎么样，吃好到相报，都听过吧，就是等到有一天可能他今天是一包麻黄汤医好了，然后有一天呢他家里面小孩子哦刚好 是不是麻黄汤症，比如说桂枝汤症，他会说妈妈上的这个药很有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看医生，来吃下去，然后就把小孩子虚死了。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环相扣的这个情况下，你如何能够在医学这个那个医生诊所这个场域去复兴经方呢？就那个需要做基层教育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经方到底我觉得是一种很高贵的家庭医学，就如果你自己很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在家里面可以这样子用，那这样效果就非常好。那可是一旦到外面去的时候啊，就会遇到一些障壁，有的时候会出一些很难收拾的状况，那大概是这样。而且你不要说医生可以很尽心尽力哦，因为我们现在人很多时候都是很多失误都是在所谓的无心之过。比如说我们桂枝汤后面有讲说吃桂枝汤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怎么样也不行，对不对？然后不能喝到冷开水或什么，就有很多跟我们现代人已经知道的感冒的那种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很多人感冒是要喝果汁补充维他命 C 的啊，对不对？那些医生可能会很用心，洋洋洒洒写一张很详细的单子，影印在 A4 纸上，说是这样回去要仔细看，然后这禁忌要守啊。其实病人就这样子用两秒钟看一下，然后就觉得说好像不太好看，然后就算了。你不能要求他一定要看啊，对不对？所以回去就再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然后把病搞坏，然后就说你没医啊。所以经方在诊所这个领域是有他比较麻烦的地方了。那他说桂枝汤的吃桂枝汤的时候不能吃什么呢？他说进生冷。这个桂枝汤呢，我们要靠这个药气从脾胃的虚块输布出去，所以你一定不可以用任何会让脾胃的能量变得比较弱的东西，食物一定不可以掺杂这个。所以喝冰水啦，吃生菜啦，吃水果啦，这些一定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些东西下去你脾胃的热能会降低，那这样子整个运作的系统就没有了嘛。桂枝汤要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可是那个地方已经被你搞坏了，所以生冷一定不行。那年华，那桂枝汤，你如果在吃桂枝汤的时候吃那种很肥腻的东西啊，我们这种要发表的药啊，就是要往表面把邪气吹出来的药，其实多半很怕很肥腻的东西。那桂枝汤这个药还勉强 OK， 但是比如说像是有麻黄的药，有细辛的药，如果你吃到肥猪肉它就发不出来了。或者是在配药用药的配伍上面，如果你用麻黄剂你加一点地黄它就发不出来，因为地黄也是很黏腻的药性，所以这种东西会拴住药性的东西不可以吃。那肉面啊，并不是说吃了面条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有在古时候好像就会认为说面条比米啊要热一点哦，古时候认为麦子的这个粮是在它的麦皮上，那去了壳的麦子都比较偏热，所以那桂枝汤已经是一个比较偏热的药，所以就比较不适合吃这个麦做的食品。那肉类是这样子，肉类其实现在的人到底需不需要禁止吃肉，就变成一个比较不一定的状况，因为呢，古时候的人不常吃肉，所以肉类变成古时候的人脾胃比较不习惯的东西。那如果你平常身体都没有消化这个东西的习惯，然后你家人很好心说你今天生病让你吃好一点，那时候你的脾胃是感觉到很大的负担的。那一旦你造成脾胃的负担，需要更多的元气过来帮忙脾胃，那你的药性哪里都去不了了啊。所以平常你就知道你不是那么能消化的东西，你就不要吃。那五辛，像什么葱、酒、蒜之类的那些东西，那这些凡是这种味道辛辣、有那个气味比较浓厚的这种啊调味剂，其实跟桂枝汤加在一起都会产生不知名的反应。因为桂枝汤肉桂跟生姜就是以这种辛甘发散为阳的药在做一个运作的系统，但如果你在里面再加了葱，再加了辣椒，那再加了一些大蒜，再加一些韭菜，那这个药到底要打到哪里去啊？就它的那个药性会受干扰的，所以这些可以跟这个药合并到一起变成加味的情况，知道？就变成桂枝加葱酒蒜汤这样子，那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奇怪的方子了啊！所以这种会影响药性的东西不能吃。 那酒酪呢是这样子，酒呢是桂枝汤的克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本草领域啊，这个生姜这味药跟桂枝这味药啊，很怕遇到酒，因为生姜跟桂枝本身都是一个有动力的比较阳的药性，对不对？他们遇到酒之后会跟酒的那个湿热的那个性子哦融合在一起，然后在身里面结成一团热气散不掉。所以呢，如果是姜加上酒，或者是姜桂跟酒吃在一起，有的时候原来没有痔疮的人都会闹痔疮，身体里面会有一些地方发炎，就是那团湿热会凝聚起来散不掉。所以酒对桂枝汤来讲并不是一个适合的搭档啊、哦，所以姜跟桂都不适合跟酒碰到一起。那酪的话就是各种奶制品了，从牛奶到优格到 cheese 啦。那这个各种奶制品为什么不行啊？同学，因为我想这班同学好像蛮多都不是我中医基础班的学生，所以就讲一下好了。就是同学晓不晓得消化牛奶是人体能够做的最艰巨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人类只要过了婴儿期啊，就已经不再分泌那些能够分解牛奶里面那个成分的酵素了，所以身体没有这个消化酶，乃至于牛奶都是一些喝下去都变成一些就是乱七八糟那种分解不完全的那种蛋白质氨基酸类的东西，然后到身体要把它，身体不能从它得到营养，反而要花很多力去把它代谢掉。所以牛奶是一种非常消耗肾气跟脾胃之气的东西。那这个你要润肠你用牛奶我没有话讲，但是要营养那不可以用牛奶啊、哦！就是牛奶喝越多的国家骨质疏松症患者越多，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媒介。那你说那大人要怎么样得到营养，怎么样得到钙？我说很奇怪，你吃肉不就好了，就大人有完全消化肉的能力，却完全没有消化牛奶的能力。那牛奶这样子消耗你的肾气，到后来的话肾气耗损的话，你的脑就会受损。那因为脑跟肾在中医是一体的嘛，那脑受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脑的另外一头射护腺会坏掉。所以凡是多喝牛奶的国家，比如说美国，他们的国民生活常识就是觉得男人到了五六十岁射护腺铁定爆废，好像那是人类必然有的现象一样。那些非不是喝牛奶的国家人都觉得很荒谬，但是就是会变这个样子。所以喝牛奶对人的害处是很大的哦。那在以桂枝汤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是你喝了牛奶会增加身体很多脏器的负担，那相对来讲那个药性就受干扰了。那还有这个嗅恶等物，就是吃起来味道很重的东西，其实凡是味道很重的东西对于药性都是蛮有影响力的。因为中国人常常说这个药是什么味道，所以它可以走到哪里，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吃了味道很重的东西，无论是气味或者是那个舌头感觉到的味道，都会干扰到药性。那你既然要好好吃桂枝汤，那你就不要干扰它。所以生病的时候如果是知道这个仲景医学的这个要求的话，可能生病的时候就喝喝稀饭吧，这样子啊，然后不要吃太多其他东西。那等到病好了之后再稍微吃好一点。那不过中国人也总也就是说，病好了之后啊，如果你是生一场重病的话，病好了之后最好也是吃清淡一点啦，就吃清淡一点比较容易调补身体啊。那这是一个桂枝汤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各位同学你想想看，桂枝汤需要这么多，需要注意这么多的事情，那外面开业医生还敢开吗？就是现在病人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就是如果病人知道守这么多规矩的话，那病人自己就知道怎么吃桂枝汤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一帖药之外，要保护这一帖药的药性需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啊。所以那就是这个，那讲这个呢其实就是要提醒同学， 要服用桂枝汤就有这么多要严格遵守的事情。那同学真的不要说什么吃桂枝汤就好像，但有的时候你吃科学中药桂枝汤可以随便吃，比如说今天在冷气房吹的比较多，有点感觉不太舒服，那也还没有变成感冒，那你吃桂枝汤抵抗一下，这样可以，这样子你随便吃吃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真的感冒了，真的有症状了，那吃桂枝汤就要乖乖的照张仲景的方法吃。那顶多可以省略的就是喝粥这件事，你可以先用喝热水代替，如果实在都没有办法的话，你再喝粥，这样还可以，好不好？而且一定要记得温腹哦，所以就是很多很多需要就盖被子，不要说什么一面在那边吃桂枝汤，然后一面就好像让身体吹得到风或怎么样，这些都要保护得很好啊。就是这帖药是要这样用的。那么我们这个桂枝汤的服法讲了的话，那就要跟同学介绍一下这个桂枝啊，这味药。那在我们的这个神农讲义的这个第几页有引一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好像是第十五页，是不是？十五页啊。在十五页里面呢，那个第一条啊，那个母桂，其实我还另外选择了另外一个字，它好像是写作菌桂，对不对？那这个母桂啊，跟另外一味药叫做菌桂。其实这个菌桂啊，你要我念的话，我就不会把它念成菌，因为呢，这个东西是指什么呢？要念菌，要说草字头才念菌。这个东西是指这个一节的这个竹子的这个一个筒，所以呢，这个字不如念筒桂比较接近它的真相。那母桂跟筒桂它是怎么样的差别呢？就是我们说肉桂树啊，就是一棵大树嘛，长得还蛮大的，有点像榕树吧，没有须须。那这样子的一棵树，桂枝呢，就是把这边树枝的地方切下来是桂枝，这很能够理解嘛，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要采取一种药物，叫做我们今天叫做肉桂，那肉桂这个药呢，就是要用它的树枝树皮里面啊，比较有那个肥厚的油脂堆积在那个里面的部分来做。那通常要比较粗一点的枝或者是主干才弄得出肉桂，太细的枝还没有油堆积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树呢挖出那块树皮，所以我们挖到的肉桂的原料啊，就是像这个样子的一块树皮，所以通常挖出来是一个筒状的东西，所以肉桂的那一整块树皮呢，我们叫它做筒桂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那相对来讲呢，因为肉桂里面是有那个很浓厚的那个桂的味道的，所以呢，肉桂我们会称它为，就是肉桂它的味道比较重。那我们中国人说味道比较重的东西是属于阳还是阴啊？比较属于阴，对不对？味道比较厚的东西属于阴，会比较走下焦。所以既然味道属于，因为肉桂味道很浓啊，吃到嘴巴的味道很浓，我们说它比较属于阴。那相对来讲，桂的树枝味道就淡很多了啊。所以母桂是指桂枝，那筒桂是指肉桂。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在药局除了桂枝跟肉桂之外呢，我们还买得到几种药，比如说还买得到一种药叫做桂心，还买得到一种药叫做桂皮，有没有听过啊？有些人没有，是不是没买过啊？那这个肉桂心这个东西啊，古时候的人，有些人会觉得桂心它的药性呢比较像是肉桂，因为古时候在用药的时候，如果需要这个药的这个桂的药性能够到达四肢手脚，那就会用桂枝；如果希望这个药比较补心的话，往往就会用桂心，因为中国人好像认为说靠近心的部分能量比较凝聚嘛，好，比较会凝聚在身体这边。可是呢， 今天的桂心其实就是去了皮的桂木，而这个去了皮的桂木呢，它可能是桂枝的心，也可能是桂树干的心。那如果它是桂枝的心，请问它的药性比较接近肉桂枝还是肉桂？就不一定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要真的要讨论桂心是什么样的药性，其实不太需要讨论了，因为已经完全乱掉了。因为你买得到的药材店的桂心啊，全部都是已经剁得碎碎的木头渣啊。像我这个还看得出一点形状，知道它都是桂枝的木头屑。但桂枝的木头屑，那干脆就等于桂枝了，对不对？就好像要一定要认为它能量凝聚在中间，也不太可能嘛。那至于说肉桂啊，像好的肉桂呢，我们中国人也称之为官桂。那还有一个产地，就西南方有个地方叫青化，我忘了是广西还是越南啊。那越南是不是？广西，青化，有一个叫做青化的地方的肉桂，据说那个树长得比较好，所以青化桂也是好肉桂的一个代名词。那这个肉桂啊，其实真正好的部分，只有这个树皮里面很薄很薄一层肥油层，就是那一层里面有很多的肉桂精油。那我们在做药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要拿，因为这东西也不能用机器弄，这要人的眼睛观察，所以就是药局的人拿个小刀片，像削铅笔一样，把这一大块木皮啊，这个旁边的部分都削掉，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那个油脂特别厚的那一层，那就是最好的肉桂。可是呢，这就要看药店多有良心了。如果你真的硬要龟毛的削，可能一块树皮，其中，大概50/49是削下来不要的桂皮，然后呢，1/50才会有肉桂。所以肉桂你削的剩下来越少，那个肉桂就越贵。那这个桂皮啊，那一般的话，我们。所以肉桂是很昂贵的东西哦，就是一点点真正的好肉桂，药局在包的时候都不敢装在塑胶袋里，是会把这个塑胶袋烧穿掉。它那个肉桂精油非常浓，肉桂精油是那种滴在手上都会让手灼伤的东西。那这个啊，时间那个录影的时间有点，那这个至于说我们西餐那个什么卡布奇诺咖啡那种贵，对不对？那已经是完全超过我们用药的世界啊，那是很劣质的，就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完全不行了。因为我们中医这样子削剩下的皮，其实都比泡咖啡那个肉桂棒要香很多。那么现在就，所以接下来啊要下课一下，但是我要同学在我待会下课会下久一点，让下20分钟，我要让同学试吃一些东西，因为不同的药局、不同的肉桂品质跟价格都差非常多。那这个差非常多呢，就是有些药局啊，它的桂皮比某个药局号称肉桂的那个烂肉桂还要好。那这样子，而且同学一定要吃出一件事，因为我待会下一堂课要讲到，桂枝入上焦，桂心肉桂比较入下焦，那你至少要吃得出来桂枝跟肉桂的那个味道浓度有差到多少，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桌上放的这些药材呢，全部都是给同学试吃的，希望同学慢慢的每一种都吃一下。那这个比如说这个是桂枝啊，桂枝好便宜的，一斤才50块。那至于说肉桂啊，我这边你看，这个是生源药局买的肉桂，这个生源的肉桂我这边是120块一钱。那待会儿大家打开尽量吃啊，就是你尽量吃没关系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是生源的桂皮是20块一两。然后这个是某一家啊，比如说快鹤药局的肉桂，它25元一两。可是这个快鹤这个25元一两的肉桂我很满意，因为你知道生源那个不是120一钱吗？这个25元一两，差别是多少倍啊？吓死人了！可是呢，它的这种25元一两的那个味道，我觉得够了。所以大家要记得拿这个25元一两的这个当做标杆，就是如果你以后买肉桂，至少味道要比这个浓，好不好？ 不必浓到像那个一千一百二那么浓，但是至少要比这个浓才算好肉桂。那如果你看到有些药具比这个贵，然后味道还比这个淡的话，那就从此放弃这一家，好不好？所以这是我的认为的可以的标准。那另外还有某某药局的30元一两的所谓肉桂，看起来好像不太行的样子。然后还有便快乐药局10块钱一两的便宜肉桂。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因为我觉得当消费者有些东西用讲的不太有办法传达，所以给到各位同学20分钟的下课时间，好不好？请同学务必认真试吃啊，就是。而且你最好从烂的吃到好的，你就感觉出来。因为如果你从好的吃到烂的，你会因为好的味道很浓，吃到烂的都没味道，好不好？所以最先开始吃桂枝，桂枝味道最淡，然后慢慢这样子。那今天已经是第二班了，所以你们尽管吃完没关系啊。好，那我们下课。